饮酒醉，醉把那家人胸装备，林雅心中情非我却只有他日能装备，关于我清楚情意现实我且出林，这些红颜谁干了情愿恰里了那天使红颜，我是享受去动把那心上表情况高懵懂不清是怪天年少气扔山我来望天下，下官了青史无牵挂，千古黎明传前话，我两年征战已开发，一生征战何人陪，我来谁是谁非谁想谁，又把谁伤毁了谁，我能来几回了还几回，拜帝王我斗苍天，我得了德华位已成仙，豪情狂魔抢万全，不日前另类对王篇，红尘是我来一盏灯，就像沙场三千乱，当时扬名又立万，不日一战不如遗憾。我出乱抢了卷轴，我力量横，为君去统天下，何人不怕天下？下雨我来平反事，此生我来回答之，为了家人回眸一笑，立下了这毒誓。百花我出春风，下雨我去溜走啊，回头我去溜走。兄弟们。